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 对， 这么一本语录 啊，没错，讲得很好。好， 念完论语念孟子， 孟子， 孟子分上孟和下孟， 还是两部书， 先念上孟， 哎， 念完上孟念下孟， 对， 念完下孟呢 念坐孟， 坐孟， 咬牙孟屁吧唧嘴说孟话撒衣裳 耍孟锤夜游踹被子起夜你在撒泡尿， 说的都是 你现在就撒进去的朋友，一嘴胡话，还做梦还咬牙放屁呢。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你不懂孩子。 我说你应该说的我抄你，我又娃娃，我又孩子，怎么了？我 这是深入浅出的讲解 啊，这是 你能懂老师这心里呢？ 四本书， 对对对，最后是五经。 哎，念完四书就要念五经了。 五经这五本书念法也有顺序。 五本书 啊。 诗书易礼春秋， 没错， 嗯， 这个团本是 诗经，先念诗经， 诗经念完念干净， 干净， 干净，关键日子就脏了， 脏了， 脏了喝水里又成干净，诗经啊亮了之后就干净， 你不明白，诗经就是诗歌总集。 好， 古代诗歌祖籍， 对对对， 念完诗经念书经， 书经， 嗯， 书经何去？锻炼身体。 这位是最为胡逼，你看看。 你说的书经何去？ 书经不这么讲。 哦， 念完书经呢，念易经， 对，易经， 易经完了呢， 二经。 猜完了三经， 四经。 五交 天亮 一宿 没睡 这事儿 白费， 我都不说什么人君国的啊，易经就这么讲啊，易经是数学，一个木字一点儿， 哎对， 什么六爻八卦呀，这叫易经， 就那么句话吗？ 啊， 读透的诗经会说话， 嗯， 看明白易经能算话， 你瞧这有词儿啊， 它是学问。 念完易经呢，念礼记。 礼记， 嗯， 这礼记分三部呢。 哪三部啊？ 有唐肃礼，短答礼，交流礼。 又饿了又。 要饿了。 礼记干嘛？礼记。 礼记是什么呀？ 你看，就是讲礼法的书。 啊，对对对。 最后是春秋， 春秋， 就是四书五经。 哎，这就是说不同年龄段， 嗯， 学不同深度的小说书。 我跟您说啊，您累了吗？ 不累，我还干班儿，待会儿还泡您呢。 后台有水，您休息会儿吧。 不用， 我们这是相声。 是啊， 您这嘚不嘚嘚不嘚，乱七八糟一大堆。这书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我能说借你们这舞台在这儿，我说办一班儿 吗？哎，就我听他一说这四本书啊，我就照影子。我有点二乎您这事儿，您别办班，这么着您先给我办班吧。 啊，你要学习？ 我不是学习，我要考察考察。 行啊， 你给我讲讲行吗？ 看来你是对我有点不相信。 不是有点，根本就不信。我一丢丢都不信。 行，那你说你这话，你是应该跟我学习一下的。 不是，这四书五经三本小书当中。我要说几句，你能讲吗？ 当然能讲了， 能讲。 哎，我先问问你 啊， 这些书你读过吗？ 不会。 你读过是吧？ 嗯， 这就好了。 好了。 没读过书的到时候胡问。 嗯。 你读过书，你就按着这书里。 您放心，没有框外的。 好，那行。 都在这几本书当中。 太好了。 咱们来最简单的。 您说哪本？ 因为各位都是有学问的观众 啊， 咱们在《三字经》上。开篇头几句行吗？ 行吗？ 你给讲讲。 好啊。 开篇头四句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是头一串四句，讲讲吧。 这个太简单了。 是您讲讲。 刚才你说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背诵， 还是我的小弟弟，我看跟我一块朗读。 哎，这正好听完他背诵，我再给你讲解，你记忆深刻。 可以， 是吧？好，可以什么呢？ 人之初， 这还用解释吗？ 这是怎么了？ 人之初啊， 怎么讲？ 这明摆着呢 啊！ 说有一人，叫之初， 人之初。 人之初就是一个 字面的人之初，哎，对了， 性本善。 什么？ 性本善。 哎呦，每次我讲这本书的时候，老得更正一下。 嗯， 这个三字经啊，就在这儿印错了。 印错了。 老年间把这版排错了，到现在一直都念性本善。 应该的。 本性善。人叫支出 啊， 这是名字，有名不姓嘛。 嗯， 第二句告诉你了，他本姓善，这人叫善支出。 这玩意儿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什么人都有，这叫什么？好，您今天讲的不错 啊，您一定按照我这背诵啊。人之初，本姓善。 哦 啊， 性相近。 哎，这是说这个善之初的籍贯 哪儿啊？ 他住这家呀 啊， 离这个杏乡， 嗯， 杏乡是一地名。 杏乡 哎，河南有个新乡， 新乡， 咱北京还有良乡， 有啊。 哎，这善之初他们家边上是杏乡，可能出姓儿、 啊， 哎，就叫杏乡吧。 杏乡近呢， 就是离杏乡 嗯 特别近，杏乡近。 习乡远呢？ 这不太简单了 啊！ 离姓相近 啊， 离这个习乡啊， 就远啊！哎，想比这是什么？ 习乡呢，就是一个出了 啊，行行行，甭比划了啊！ 量形的地方， 好嘛， 这是地理常识啊！大家记住，用得上了这量， 要用不上，一辈子也吹不老那儿啊！ 那再往下， 狗不叫 啊， 狗不叫， 狗不叫， 哦， 狗不叫 啊，狗不叫， 就是说这个善之初，特别喜欢宠物，养条狗，他养这狗啊，他这目的不是说哄这狗玩儿， 干嘛呀？ 是希望这个狗啊，能给他看家护院。 哦。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这狗就在他们家门口成天就待着、 嗯、 来了生人来了熟人甭管是谁来、 嗯、 都不叫了狗不叫 姓哪天 啊这善之初人脾气挺大的 是吗 这养条狗它都不叫啊用它干嘛呢拿刀要把这狗宰了 坏 了 怎么了 让隔壁姓奶奶给看见了 姓奶奶 可能是在姓江嫁回来的 是啊 姓奶奶看见了哎呀干嘛呀把这狗给宰了别宰了 怎么办呢 你不要给我 不 我得牵走、 啊、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牵走啊 别拉拉扯扯的 这狗我调皮难 叫知道 哎这狗挺新鲜的啊 怎么 你别看咱善之初他们家根本不叫 是 他跑了姓奶他们家这口叫又是隔壁 啊 让善之初听见了 啊 插腰站院里头你甭叫唤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叫知道 桂官呢 坐这善之初没那什么脾气的 啊 翻把椅子 啊 搁这墙边上跪在椅子上 啊 啪 啊， 给这狗一砖，跪一砖， 三字经就照您这么讲啊？ 对呀、啊，还怪呢，普及科学， 是你的吧？ 什么乱七八糟？这谁说的误人子弟？这是太对了，这我表姐真的说实在的，旁边是我姐夫是吗？我告诉你，这你这纯粹误人子弟，别在这上班，你再拿手指我抽你！我告诉你。 您这票是他买的？ 你那你甭管，这什么三字经啊？你也能念官字经？我告诉你说吧， 让我深入浅出给大家讲解，你这儿是搅和我。 这么着，我再问你一句， 你问点。我跟你说 啊， 这日出性本善，开篇几句大家伙都知道。 你没那意思呢？ 你往后大家没读过的，我给你讲讲。 这样，我问你这么一句吧啊，称五代皆有由，你讲讲。 什么？ 称五代皆有由， 你念过三字经吗？ 哎，念过。 称五代 啊， 字音都不对。 字音不对。 那字不念称， 您字念 抽。 抽抽他俩就接有油，这就有奖了。 哦，这怎么讲啊？ 这就是说这个善事出啊。 来、啊， 你还这人呢？ 我还是三子丁嘛。 我、啊、这一盘三子丁全是善事出他们俩的。 说这善事出啊，抽烟， 抽烟， 抽过他抽旱烟袋。哦，这烟袋一锅一锅的，嗯，抽了五袋。这烟在哪儿里边 啊就有的烟在油子里，抽五袋接有油。 哦，那抽六袋 呢？抽六袋不行。 怎么？ 抽六袋火大，火烧糖扎巴啊，这杆儿就裂了。嗯，抽六袋接裂杆儿。 那咱就抽四袋。 那也不行。 怎么？ 抽五袋的银，抽四袋不够量，他还得加一颗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这位狗带苗子胡累呀、 啊！什么叫胡累呀、啊？这想法哦，这还得能念能唱， 我、哦、还有念法呢。 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那那那我听听。 打啊！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给他加烟卷儿，嘎叽嘎。 又来了，他老忘不了这呱唧呱。 数来秒就 数来秒， 数来宝， 你这嘴里有把子都拿出来了。 善妻在这儿 呢，在哪儿找去？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呀、啊，你讲不了这个，干脆我讲一大家都见过的，是上过中学的就学过这个 啊。行， 咱在这五经里头找一句行吗？ 好啊， 《诗经》啊。 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大家上过中学全会。 这好。这好 好， 这说的是现在的事儿。 诗经会说的是现在。 对呀、啊。 那你一句一句讲讲。 关关嘛。 啊，关关。 叫西门门。啊。有一站十六路吧，好像到。啊。叫北下关。交通大学就在这儿啊。啊。俩地儿，北上坑，北下关，就是关关。 关关是西直门外。对。鱼丢呢？ 啊，那太简单，就那儿设一鱼，让公安局给揪出来了。鱼丢。 您这里还有瓜子的事情？ 哎，那不是现在的事情呢。 好，怎么能耐？哎，在河之洲呢？ 哎呦，这帮赌徒啊，屡教不改。北上关、北下关这赌窝让人给端了。 端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咱们往后头不有条河吗？ 高粱河。 哎，他们整条船在河里边支了一摊儿，在河之洲。河里边的。 窈窕淑女。 这里头有一赌徒，老姚。 老姚。 打了个一条。 一条。 点炮输给那女的 了。君子好逑， 哎，就说了，是君子人啊，都不赌博。哦，君子人不赌博， 君子能干嘛？ 喜好足球。 君子人都喜好足球。 对了， 那小人呢？ 小人都吹黑哨去 了。说后台有别的演员换进去，还得定下去。 哎，换人干嘛？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挺好一部诗经就给说成这样， 深入浅出的讲解， 咱也能耽误工夫啊，好不好？ 行， 我再问您最简单的。 行， 你要能解答上来解答，解答不来您也别犯弯了，您就下去就。 我要讲的不好，哎，我马上自己就走下去。 我好 不好？ 最简单的啊， 说说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说说这个。 太简单了。 简单吗？ 君不君， 谁呀？ 君不君。 君不君， 程咬金。 程咬金？ 对呀、啊，这程咬金。君不君就是 这程咬金怎么会君不君呢？ 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坐瓦岗寨。 对， 是不是君王？ 是啊。 后来他把自己这个王位让给李密了。自己又不当君王了。是君王，后来又不是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他这里还讲点历史知识。 当然了，《隋唐演义》呀。 沉不沉呢？ 大火轮。 啊， 排水量一万吨的运能钢铁铸造， 是 沉不沉？ 沉啊！ 给他搁到大海上， 沉了 不沉啊？不沉就把这个扛起来， 扛不动。 哎，沉，它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轮。 严师傅，我学我这胸不来，我胸有点物理了。 哎呀，你这个悟性还真是 我呀！ 好好好，这孩子啊， 你 富不富？富不富？ 啊， 变魔术， 变魔术， 我就喜欢变魔术的。 哦， 呵，是变一花盆儿，变一金鱼儿，尤其拿几张白纸，啪呀啪一抖子，全变钱，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要变多少变多少。 是。 那是真能变来吗？ 变不来。 那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呢。 哎，对了。 但是观众上说这人真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啊？ 其实都是假的。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好，子不子？ 大茄子。 大茄子。 啊， 这怎么讲？ 你看那茄子外头那皮儿是 紫的呀？ 咔嚓一刀切开了，瞧里头 白的， 紫色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是啊。 有板有眼， 你还能念吗？ 当 然，来，我听听。 真打啊！金不金，沉不金，沉不沉，大火轮， 不不不，变魔术，死不死，大石子，挂一挂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应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蒋四书》。其实啊，四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历代儒家教育的典籍，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段相声只不过是供大家开心一笑。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来自郑钧的《爱情酿的酒》，其中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肯定会让您耳目一新。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爱告诉我，这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的吧。 考虑这么多，哦，他等不了你的。